此段经文介绍 第十二个佛刹，其佛名无上花，有无数不退转菩萨，皆属念不退之法身大士。 此佛刹众生的善根福报非常的深厚，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以及因果有深入的了解， 而且往生的意愿很强，人数很多。 这是世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说到念佛往生亦非易事， 因为魔障很多，非个人所能预料啊， 除非有真正的功夫， 否则自己难以克服。 此佛刹的菩萨善根都很深厚， 已曾供养无量诸佛， 每一往生西方之人，即使小行菩萨以及下下品或边地往生者，皆有如此善根。 既然皆有善根，何以往生的品位不同呢？ 这与精进程度颇有关系。 而有人不能精进，实在是因为遇缘不同啊。 于七日中， 即平常所说的打佛七， 由一日到七日精进念佛。 佛在此地说， 七日精进念佛，即能得到如法身大士百千亿劫所修的功德，这做得到吗？ 可以做到。一进念佛堂之后，除一句佛号外，无一杂念。佛说， 即能全摄弥陀果地上的功德。 所以精进念佛，能够把弥陀果地上的功德都能得到， 何况是菩萨的功德呢？ 理虽如此，世上相当的困难， 因为我们的烦恼习气太重，虽知道精进力量不可思议，而实际上难以做到啊。 第十三佛刹，佛名无畏，有790亿大菩萨众， 此皆不退菩萨， 至于小行菩萨更是不计其数。 以上十三佛刹不过略举，单说 佛刹的名字、佛的名号、往生的人数， 说上一节也说不完呢。如果没有真正的好处、 真实的利益， 何以十方世界会有如此众多往生之人呢？古德也有个比喻， 往生西方的人比下的雨点还多呢。 非是小圣第43。 佛告慈氏，汝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说修行， 当知此人未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意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 当知此人非是小圣，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 向下有六品经，是本经之流通分。佛经在体例上都有 续分、正宗分、流通分。 此经流通分很长，有大经的架势。 续分有三品，流通分有六品。 六品分五大段，第一大段为 非是小圣第43， 属于劝进流通。 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 是指十方世界诸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者，很善巧地得到了真实利益。 而此种的利益不可思议，究竟有多大，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啊。 他们只是信愿持名往生净土，所获的利益是平等的。 善男子、善女人， 是指善根深厚之人， 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 听到佛的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 此一念是精纯不杂。 皈依是回头依靠， 从事事物物事出世间诸法一律回头。 出世法经论很多， 法门也很多， 都想学学，心就杂了， 而心一杂即不得清净。 本师释迦牟尼佛实在是慈悲到了极处， 他谆谆教诲，说了再说，不厌其烦呐。 李老师常说， 印光大师为专修净宗时，曾经涉猎许多的经论，真正明了认识之后，一切放下，他的佛堂只供一尊阿弥陀佛，一个香炉，一杯清水，只有一本阿弥陀经，其他什么都没有。此即表示一念喜爱之心。 皈依两个字的意义很深，世俗说 皈依某某法师， 此乃大错特错。要知道皈依佛是 阿弥陀佛， 皈依法是 无量寿经， 皈依僧是 西方世界莲池海会诸上善人， 瞻礼是修行， 也就是念佛。 法华经中说， 以心合掌，瞻礼如来， 此乃四种念佛中之观相念佛。 把佛像看作真佛，离开佛堂心中还要想佛。 十六观经说得好，心想佛，自己就变成 32相80种好， 一切法为心所现， 为事所变。 何况佛又明白告诉我们， 一切法从心想生。 凡夫的业障习气太重， 妄想杂念太多， 想专专不了， 想依依不了。 所以佛像可以选择你最喜欢的，选定以后一生不改，临终时来接你的就是这一尊佛像。 而在瞻礼之际，立时想到无量寿经中的教诲，萦怀于心中，如说修行。 当知此人未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 如上功德是指续分正宗分中之一切功德。向下经文指示我们 处世待人应有之心态， 心无下劣， 即不要自卑，以为我都不如人，觉得很难为情。古德常说， 佛弟子心地平实安详自在，亦不贡高自大，一切处一切境界中功夫不间断，好环境不起贪爱，逆境中不动嗔恚，无论境缘好坏不影响自己的清净心，于其中成就平等心大慈悲心。 此种修学方法与十方不退菩萨所修完全相同，升到西方所获的功德利益与诸大菩萨相同。 所以我们在短期内一心称名，全摄诸菩萨的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这是何等的利益呀！ 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息有心， 于此经中生道事想，欲令无量众生速即安住，得不退转。 即欲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 当起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屈谄畏之心。 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 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 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 应求此法。 佛在此地把这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介绍于我们， 以及天人、阿修罗等六道众生， 并嘱咐我们 应当爱好喜欢这个法门，里面有无尽的宝藏，要认真依经修学。 这部经典无量劫来难得遭遇， 所以应该生稀有想。 从前无量寿经有多本， 汇集本亦未尽理想，很难引人喜爱。 阿弥陀经虽好， 但是经文太短， 对西方极乐世界种种事理因果说得不够详备， 所以一般人难生喜要之心。 本汇集本问世还不到50年， 因为其系居士所编，佛门中依然有门户之见，流通方面难免发生阻碍。 自1982年以后，才渐渐地突破障碍，普遍流通。为了帮助大众断疑生信，我把《无量寿经》5种的原译本 与历代的汇集本 印成一册，读者见到自然深信不疑。若是论善根福德因缘，我们比往昔之人来得殊胜。 所以只要自己真正的用功，如佛所开示，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往生西方的成就就必定在古人之上。 于此经中生道师想， 道师是六道众生对佛陀的尊称。 经典所在之处即阿弥陀佛所在之处， 展开经典如同阿弥陀佛当面对我们讲经说法， 必须要虔诚。 印光祖师说， 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欲令无量众生速即安住，得不退转。 佛劝导我们 要流通无量寿经，推广念佛法门呐、 我们自己得到殊胜无比的利益， 不要忘了六道苦难的众生啊。 有人顾虑， 若是把经书送给无善根者，他不相信，把经书糟蹋了，这岂不是造罪吗？ 应知他虽造罪， 但是种子已种在拔士田中， 等戴罪筹完了，种子起现行也能有成就。我近10年来诸同修供养我的净资 全部印了这部《无量寿经》，大量流通，介绍与有缘的众生。 以前无人印此经，经过10多年的提倡， 其他地区亦有印者， 闻之不胜欢喜。讲经的录音带是有声的《无量寿经》，应该大量推广。 为胶带保存时间有限，改用镭射片则可以永久保存。 现在已托新加坡同修经办此事，大众同心同力， 令无量众生速即安住，得不退转。 欲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 彼是指西方极乐世界，根熟的众生希望 能于此生见到阿弥陀佛与极乐世界一正庄严， 摄受殊胜佛刹。 此句经文非常的深广，第一摄受阿弥陀佛极乐净土，广义的说 遍摄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 此功德才圆满。我们跟阿弥陀佛学， 因行果地也必定相同， 这种愿行不可思议。如何才能做到呢？ 怎样才能兑现呢？ 佛教我们 当起精进听此法门， 如是则前面的心愿就能圆满兑现，绝不落空。尤其在现代社会， 特别需要这个法门。李老师常讲， 唯此法门能使我们身心清净，远离浊恶，眼下就得到好处，将来一定可以帮助我们超越三界，不退成佛。除此之外，还有哪个法门能解决我们的生死问题呢？ 所以十方不退菩萨，人人皈依， 个个奉行。 为求法故，不生退去谄位之心。 求法是求往生不退成佛之法， 永脱三界轮回之法， 绝不生起退转之心，因为虚位之心不会成就， 唯有真诚修学才能得度。 涉入大火不应疑悔， 纵有大火焚烧也不疑惑， 也不后悔。 何以信心会如此之强呢？ 因为十方无量菩萨 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 此指前面菩萨到西方参学， 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 是阿难尊者以及与会大众亲见极乐世界， 以及十方诸佛刹土依正庄严， 一切如来同声赞叹。如此情况若是仍然不信，那就是经中所说的 一禅体。 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菩萨，哪一位不求此法门？ 哪一位不接受此部无量寿经？ 尊重听闻是求法， 不生违背是依教奉行。 听此经典，一定要把这部经典所说的都能做到。 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 所有学佛的人都希望自己 很快能够断烦恼，得禅定，大彻大悟，成菩萨成佛呀。那么有没有方法达到这些目标呢？ 有，但是他尚未找到。你把这部经送给他，他还不相信， 因为他不是货呀。 哪一天他认识了，必然一切放下，一心专注此一真实快速的成佛法门。现在暂时不学其他法门， 等到了西方再学不迟啊。受菩提记第四十四。 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 有彼如来加威力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 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 人生在世，学业事业成就与否，固然要靠努力， 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宿世善根。 佛法修学也不例外。过去帝王时代有一句话很流行， 功名富贵要靠因功，因功加上努力才能一帆风顺呢。 古德说， 今生修学能否顺利，要看遇缘如何。 世出世间都是如此。佛的法运一万两千年， 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 以后即灭法时期。 而灭法时期很长。 释迦牟尼佛是贤劫中第四尊佛，贤劫有一千尊佛出世， 第五尊佛是弥勒菩萨。 佛在《弥勒下生经》说， 要等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弥勒才降世。 所以有佛住世期间极为短暂， 而无佛之世太长了呀。 人在六道中轮回，幸得人身， 而且遇到佛法， 乃是稀有之因缘，应当要珍惜。 虽然遇到了佛法，也要把握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在这一生没有开悟、断烦恼、超出三界，是很可惜的。 佛希望我们 能得到最殊胜的成就，即是往生净土。 前面经文说， 十方世界往生的不退菩萨，华严经所称的法身大士，绝非凡人，而且向往西方的人数众多，无法估计呀。 此佛陀三转法轮之作证转，这么多人向往西方， 可见西方有其向往的理由啊。 我们听了再不相信， 再不能接受， 实乃善根福德尚未成熟。如本经前面所说， 阿舍王子曾经供养400亿佛，听到释迦佛说法，他仍然无动于衷，并不发心求生净土，足证他所种的善根太小了。 在末法时期，即使到了佛法灭尽时， 这本《无量寿经》多留住世间100年。 事实尚有根守者，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复蒙一切如来本愿加持力故， 能得如是广大法门。 此德字非常的重要，德是真正得道。 一如永明延寿大师《四料简》所说，有禅有净土之有字。 广大法门即指无量寿经中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 遇到这个法门，必须如说修行， 如小本《阿弥陀经》所说的执持名号， 执持要坚固， 决定不能放松。 果能一心如说修行， 当获广大一切智智。 二智连说，即大圣经中所讲的 根本智与厚德智， 或者说 实智与全智。 广大一切智智， 即禅宗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境界。 二智现前，即等于大圣教中之原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 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所说， 不假方便，自得心开， 也是指这一件事。 那要如何才能获得呢？ 大势至菩萨说， 都摄六根，净念相继， 念到是一心不乱，见思烦恼自然断了。 念到理一心不乱，即获得广大一切智智，正道分正佛， 有能力以32应身广度众生。 于彼法中广大圣解， 彼法是指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 阿弥陀佛从因至果，自行化他，不可思议功德。 如果一切智智未现前，对西方世界一正庄严决定一无所知。经上说， 西方世界之殊胜，唯佛与佛方能究竟。等觉菩萨对西方状况，犹如隔罗望月，看不清楚啊。 念佛就是修定，定功到了相当的程度，豁然贯通就开悟了。读经每人所体会的意义不一样， 因为每人心地的染污程度不同，体会的境界亦不同。 古德说， 真正用功的人每日读经领会理解不一样， 此乃佛法不可思议之处啊。 此种情况我们自己可以体验得出来。此法门简单，只叫我们修清净心， 而修行的原则全在经题上。 修清净心，修平等心，修觉心。 觉就是不迷， 清净自然平等，清净自然觉悟，觉了自然清净。 一而三，三而一，本经所教的三个原则通一切大圣佛法。古德说， 禅宗走的是绝门，念佛走的是清净门，教下走的是平等门，离开清净平等觉即非佛法。 如果不依此三原则，纵然也断烦恼、修禅定、积功累德， 其果报则在人天。 既然心地纯一清净即根本智， 所起的作用即厚德智， 其由凡夫尽等，原教初住，别教初地， 初地名欢喜地，所以获大欢喜。 经上说， 凡是成为真正的菩萨，必定有观机的能力，为众生做不请之友，说法契机，令众生易于受教。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世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 汝等应当安住无疑，种诸善本，应常修习，始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 阿逸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义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此处的善男子、善女人，我们都在其中。 那么，过去生中已曾供养无量诸佛，我们何以知道呢？ 想想自己对于此法门信要的程度如何，即可推测得出来。 如果真正的相信，并且有无比的欢喜，其证明你确实善根成熟了，并蒙十方诸佛如来威神加持，才得大欢喜。 此系有感应说。如从教上说， 观经所讲的三福，从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一直到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共十一句，通通做到了，即可称为善男子、善女人。 从教上讲固然很善， 但比起感应来还差一等。 如许多菩萨在教下所得善根具足，而遇到这个法门未必能信， 所以感应不可思议呀。 古大德说， 有心求感应，易受魔的当，如有欲求，魔就来勾引。 有真实心中如法修学，自然得到感应， 而非有心去求，所以魔不能得其便呢。 能于世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 世法是指信愿持名往生不退成佛的法门。 若已经修学者，或现在才发心求法者，或将来会发心求往生者， 诸佛菩萨皆看得清清楚楚，